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Hello， 喂，港产不打，早晨早晨。 系、hey， 大家好。咁啊，今个礼拜啊都有啲科幻片啦。咁啊 ，Fatliner 都算系啦，系嘛 ？Fatliner 就尝试用科幻角度去探讨呢个濒死经验啦，即系佢起码佢个 title 系咁标榜啦。不过其实系唔系咧？ 佢嘅濒死經驗又似係 it 咁樣嘅，好似嚇。 係啦，又無端端由濒死經驗就扯到去有冇鬼，其實係其實兩個命題嚟㗎。咁佢就其實係偽命題嘅啫，濒死經驗係啦。咁不過唔緊要喎，我哋今次咧就會嘗試咧新研閱讀咧，我哋今集就真係同大家去探討濒死經驗到底係一回咩嘅事啊！第一件事會同我哋詳細講嘅。咁但係我哋都會講下套戲有冇睇先嘅，咁呢個就不忘。不過戲好唔好睇呢，我哋始終我都講多次，我哋唔係電影節目嚟嘅，其實我哋一個科幻節目嚟嘅。咁講電影都係一個切入點啫，咁我就唔想淨係停留咗喺套戲好唔好睇，即係其實就冇乜意思嘅，好唔好睇就留翻你自己判斷嘅啫。OK， 就係你唔使同我哋一致嘅。OK， 係啦，就咁啦。 冇錯。 咁除咗呢套啊，仲有係咪有套動畫呢？咁呢套肯定係科幻啦，係咪先？打到 肯定科幻咯，直頭唔係應該話科幻迷幻到就真係嚇、 啊。科幻加魔幻，撈到乜都係。 科幻加魔幻。 咁呢套啊打下打下啫，咁有咩引申？咁其實我哋會引申下，喂，如果啊真係好似佢裏邊咁講，用一個遊戲或者一個、總之你哋決鬥啦，咁就代替咗戰爭咁。其實喺現實上，如果真係咁發生嘅時候，喂，係咪即係一個？喂，好好嘅一個代替嘅方法咧，喺一陣會講下嘅，係、好啊，好，咁仲冇其他咧？咁其實仲有其他戲嘅，不過呢就未必科幻啦，係咯，係，包括呢、這個嚇、啊，即係啲人啊，話我係喺度踩緊嘅嗰套叫做空手道啦，我其實我從來冇踩過，係，我幾時候有踩過咧？係，我係笑佢啫喎，嗱，笑同踩兩回事啊，係嘛？係，係啦，咁啊笑人，杜汶澤就經常噶啦。咁我諗唔係杜汶澤攞專利嘅，係咪？咁亦都冇話唔可以笑返杜汶澤嘅，係咪？連杜汶澤自己都唔敢咁講啦，老實嗰句。係。係咪？啱唔啱啊？咁杜汶澤喺度笑嘅陣黏嗰陣，咁只不過你哋都覺得啊抵死呀咁樣啫嘛。咁、咁其實咁我都係笑返佢啫，有咩問題呢？咁嗱一陣間我會解釋俾大家聽點解我會笑。同埋我係咪真係笑緊阿杜汶澤？我唔係笑緊杜汶澤，我笑緊啲觀眾啊。OK， 一陣我會同大家講啊，其實係咩回事 ？OK， 係啊，咁啊仲有啊，仲有好多其他戲啊，咁包括有打網球嗰度啦，係咪？ 冇錯，男女單打。 哇！呢套其實好嘢嚟㗎，咁一陣講啊。 好， 好啦，喂，咁啊係啦，咁啊我哋先報咗啲嘢先數榜 ，OK， 咁就都係嗰啲嘢嘅啫，咁啊19号即系11月19号咧，我哋应该都系我哋如果冇乜嘢变化咧，就应该系19号系我哋个吓嚟嗰个聚会。 网聚二。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都系照旧三点信和门口汽水机等嘅啫吓。 嗯。 系啦，咁啊都系咁啦，咁啊大家可以就同老婆啊咩啊或者朋友咁啊请定假啦 ，OK， 咁啊到时出席咁啦。咁今次个。主題呢應該都會係呢個超級英雄啦，係咪？因為我哋都前後有兩套啊，先係 Marvel， 跟住就嚟緊亦都有呢個 DC 嘅正義聯盟啦，咁所以 就講翻 超級英雄係啊，冇錯啦。咁大家出嚟傾超級英雄就應該最 good fit 啦，係咪？咁當然，咁唔係淨係得美國人有超級英雄嘅嚇，其實鹹蛋超人、蒙面超人都係超級英雄嚟嘅，甚至乎喂。我哋香港冇咩咁樣，其實香港都有嘅、龍神都係超級英雄啦，係咪？喂，咁係咪真係一定要變身先係咧？其實都唔係嘅，我甚至乎覺得嗱，袁振俠啊，唔好黑玫瑰，肯定係超人啦，直情係蝙蝠俠嗰類啦，定喂袁振俠啊，喂大佬佢可以同啲外星人打嘅，大佬，即係佢係唔 变身啫。咁喂，咁好多嗰啲卡通片入面嗰啲主角而家嗰啲都唔变身噶。咁但系好劲，打都打得佢。喂，你都可以当系噶吓，你喜欢系嘛？即系你甚至乎咁啊，龙珠系咪超人嚟？系、哎，龙珠梗系啊。龙珠本身就系受好劲 DC 漫画嘅影响嘅，其实佢啲角色有对应噶。到时啊，嗱。如果漢永啊，即係到時真係如期啊出席喺到時你問佢，佢可以話俾你聽，龍珠咩角色係嚟自 DC， 其實好多， 係 對應翻曬嘅，其實係啊，係啊，有關係嘅，原來互相喺、哎、日本同美國嗰啲作品係唔係淨係 IQ 博士有出現呢、這個啊孫梅江超人嘅，係係啊，好，咁呢個到時啊，大家傾下 ，OK， 咁大家可以嚟。Okay。系啦，喂，同埋我想大家其实唔系话要准备个 talk 嚟讲啊，唔使 happy 啊，即系其实大家系反而你不如你谂下啲乜嘢可以带嚟同大家分享，但系咧就到时真系介绍下你带嚟嘅嘢， 系 唔系就拎出嚟啊？即系介绍，喂，咁你既然介攞得咁书或者攞得嗰件嘢出，梗系里边有好多丰富嘅嘢，或者你以往对嗰个作品嘅经历，咁啊，不如大家分享下呢啲啊，仲过瘾其实。即其實又唔使準備乜嘢，因為嗰啲係你真實嘅經歷嚟噶嘛。即可能或者你諗下組織下得噶啦，嗰、那個就係反而唔係要大家嚟講 talk， 講 talk 或者過多幾次啦。我哋真係揾個大專院校先搞個真係 talk 嗰啲 talk 啦，好嘛？即其實大家嚟輕鬆分享得噶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準備要啊，但係準備係準備啲分享啲嘢咯。哇，帶啲咩好嘢嚟啊？俾大家睇嗰啲啦，好嘛？咁啦，好啦，好咁啊。好啦，咁下一樣嘢咧就要喂，咁上個禮拜都講錯啲嘢，咁不如更正翻先啦。我驚一陣又唔記得咗，我成日講下咧唔記得咗嘅。好啦，咁啊兩樣嘢啦，咁第一就係嗰個 Asgard， 我講錯咗，唔係 Asgard， 係呢、這個呢、這個亞修羅啊，喺嗰個印歐即係字根，唔係 Asgard， 原來係呢個亞斯神族，即係阿雷神地嗰個神族個名啊，嗰、那個係亞修羅啊。 OK。 系啦，更正翻先。系啦，唔系 Asgard 个地方名，系个神族个名。OK， 就咁啫。咁都系错啊嘛，系咪？都系讲错咗啊，系咪？讲到字根喎，咁你两个虽然嗰两个字好似，咁但系都系讲错咗。OK， 错系要认。好，咁另一样嘢咧，咁啊呢个我谂要代一件事更正啊。 系。 咁啊，因为我录音我就唔记得讲啊，即系其实我哋预先录嘅嗰 part。咁大家唔记得而家补啊。咁其实咧就系嗰、那个龙婆啊。上个礼拜讲咗喺度，唔系出自呢个阴阳路嘅，反而阴阳路入边佢有罗兰啫，集集，但佢唔系叫龙婆。龙婆 七月十四系嘛？ 质上冇错，佢第一次出现嘅电影系七月十四，不见不散啊！ 不见不散系啦， 冇错，喺嗰度出現。 听我都觉得系有啲咩，但我都有讲错嘅。上半个左右原来十月廿七号同日国内系上到，同埋咧阴阳路真系有二十集嘅。即系呢集系二十集，就兼二十周年，之前系真系拍咗十九套。 但系佢唔系一年一套喎，佢蜘蛛山嗰啲系有一年咧， 出碟 好多只碟。 系啦，冇错冇错。 系啦， 但系实际系查到全部有副题，真系去到十九嘅。系啊，我低估咗佢。 真系第二十套电影嘅。 系啦，冇错。不 就唔系一年一套，其实啊就咁。O K， 就系咁啦。我更正翻少少 data 上嘅嘢啫。O K， 冇啦，讲完啦，咁啊。有冇漏我哋？有冇其他嘢漏？冇啊，開始數磅。新年有冇漏嘢？ 呢度就冇啦，系啦，講曬啦。 好， 講曬啦。好，咁一陣好啦。咁啊，角度戲我哋有新年閱讀就係咁啫。OK， 好，開始數磅。 好啦。 好，今個禮拜第一位。 第一位都仲係呢個雷神奇俠諸神黃昏。 都合理嘅，係咯。 系啦，不过缩咗支啦，因为始终多咗个新戏上啦，五百几场， 但系都仲有五百几场， 都好多啦， 系啊，咪好多， 好多衰嘢喺度，系啦，咁同埋今集都的确系丰富嘅 ，O K， 最少娱乐性啊，讲啊 ，O K， 如果你要揾啲好深入嘅嘢，就当然未必啦，或者要对应翻漫画入边嗰啲意义，今次其实同个漫画之间关系冇咁大嘅，的确， 嗯， 冇错， 即系你 Civil War 都系，即系都有翻一啲部分，今次其实完全唔同嘅。 明 白，即系攞到个名嘅就可以讲，系啊系，咁啦，好，第二位， 第二位，我想吃掉你的衣装。 喂，呢个竟然系第二位啊！ 第二啊， 冇谂到， 仲要佢其实场数少过空手道，但系就人气高 咁劲咧，有啲大明星做噶。 其实有声有声，即系纯爱经典啊嘛，就系有啊嗰个女仔系咩？哇，我都噏唔出个名，你真系 咩？系咪咩？鬓边 眉嗱，有小律神啊，紧啦，即系啱啱银魂嗰个。 小律神 最系小律神最索就系道边美波啊，系咪鬓边美波啊？鬓边美波 你 Google 下，個樣好飄啊，新人嚟嘅， 真 係，但考仙氣嘅， 哦， 即係套戲其實 sell 佢啫。 咁即係都唔係有咩大明星啦， 仲有北川匠海咯，係嘛？個靚仔都十個，之前 大明星啫。 係係啊， 唔係。小律新你都唔可以話咩咧？咁之前都好多小律新嘅戲咧，又唔見有咁爆喎， 咁有北川景子。 如果大啲，佢成人就北川景子咯，係啊，即係嗰個女仔嘅成人版嘅北川景子。其實就係 sell 佢哋兩個嘅。 都有嘅，之前啲戲啊。都唔覺得爆，唔係即係唔似係因為啲星咯。如果咁講，可能係個古仔係嘛？會唔會佢之前好出名？到底佢係咩嚟嘅咧？ 小 説 嚟 嘅，係 啊。但係我唔相信香港好多人睇過咯。 咁奇怪呢套竟然咁新。 但係有口碑嘅，即係係啦。 一陣都會講下啦，所以好嘅，好嘅，好咁一陣至長講， 好， 跟住， 好跟住第三位就係呢個空手道啦。 嗯，哦，咁呢个好多人撑啦，第三位我咧已经低得滞啦，已经系啦， 系 啦， 冇错。但系佢其实佢开头场次都唔算多嘅，你问我。 系嘛，我以为佢赢女神添嘛，大佬讲到咁好睇，系嘛？ 系咪咁讲？咁啊，始终你知扎爷啦，你国香港发行相都要有啲考虑嘅，你问我，系事实嚟噶，喺业界边嚟嘅。 梗系啦。 系啦，咁所以都叫做以佢咁样嘅场次攞到咁嘅成绩都好好啦。即系如果讲真， 佢好少场次咩？几多？ 百幾場， 百零咯， 咁都唔係好差，係咯，好過啲動畫 啦。哦，咁係，咁啊頂嘅頂咗咁嘅。咁但係你動畫你黑寡 咧，即係會唔會話好少遠做都唔係啊，都 OK 啊， 都唔算都唔算。同埋而家有啲街場，你問我，即係頭一兩日係少嘅，但係禮拜六日就回湧，係啊。同埋阿你知澤爺同埋阿 Steffi 又勤力啦，又係嗰啲即係借票場好密咁樣，咁又有啲帶起咗嘅，係啦。 明白。好，咁一陣都會講啊，所以一陣 冇 錯。下一套。 好，第四位。靈異空間。 喂，呢套都係第四位啊！哇，咁佢成績好過佢喺北美好多。 係，你可以咁講，真係。 我 覺得 食 到 北美靈信 福樂，因為食到少少，我估食到少少萬聖節嘅，即係萬聖節位恐怖片。咁又唔想睇上半即係港產片咁樣，咁啊睇呢套咁樣咯。 即 係 都放鬼戲啊！啲人最少 放鬼戲，我都有機械位嘅入邊，公道講有機械位嘅。 咁佢嗰個場次多唔多？ 百零啦， 都係百零，咁啊都合理㗎啦，都合理。 少個空 道少少。因為佢遲咗咁多先至上咧，佢都見到北美咩事嘅。佢都比較保守啊，所以係咁啊，我都。 北美係咪近期上啊？定係又係嗰啲半年前嗰啲？ 咁又唔乖，個月前到啦。 一兩個月前好。 咁但係佢落畫落得好快啊，迅速落畫。即係同佢同期做啲戲都仲做緊，但係佢已經變咗啦。 先 遊咗啦，係啦，即係佢已經 fat line 咗啦，即係自己應驗咗 fat line 呢樣嘢，係啦，係就瓜咗啦，已經 OK。就好可惜，系啦。呢个一阵我哋会好长讲，放心，我哋一阵有一大段会同大家讲嘅，系啊。 系。 喂，但系值得讲嘅，系值得讲嘅。 冇 错。即系睇下，其实套戏亦都未至于差到话咁差嘅。 系。 一阵先讲啦，嗰个问题。 一阵讲。 系啦，咁呢个我哋后半部会讲到嘅。OK， 好。 好。 咁啊，第五位啊，男女单打战。 我呢套其实我觉得呢套好嘢嚟啊。 大家睇 poster 可能唔知道，其實嗰個係 Emma Stone 嚟嘅， 以為嗰係劉柏真啊嘛， 即係變咗哇咁樣嘅，成個杯杯面 咁樣，即 係嗰啲叫咩四萬咁嘅口，插蘇眉，大眼鏡，仲要冬菇頭，跟住著嗰件衫做咩似貓王咁樣嘅喂，咁啊啱嘅七十年代嘛人哋，咁啊經典好睇，即刻講呢套 係。哇！呢套好嘢啊，即係雖然我就未有完睇曬成出，但係話我淨係睇咗後邊嗰橛，我已經覺得驚為天人， 冇錯。 好，一陣講嘅會係 第六位《遊戲人生 Zero》。 Zero 呢套都會講喎，一陣 啊， 係啦，卡通嘅應該上個禮拜講嘅，都係因為係啦， 我今個禮拜先睇到， 係啦，補翻係啦，咁一陣都會新研下閱讀啊，好，一陣講。 好，第七位《恐懼鬥室之狂魔再現》。 哇，仲保持到喎呢套。 咁啊，可能都係， 可能都又係仲有啲係咧，又係 Halloween 原因啦，可能 係啦 ，Halloween 原因啦， 仲喺度。好， 咁第八位解憂雜貨店啊。 哦， 嚇嚇。 呢套係咪聽講話成龍啊？喺度 嚇。 未來係變咗成龍。係 大陸版， 大陸版。 係啊，國內拍嘛。 係啊，喂，但係我睇過國內版嗰啲，即係嗰啲景咧， 係， 佢都係奇幻嘅喎，變咗都唔似中國嘅。 哦，咁樣。 係啊， 呢次個佈局都奇幻，你知即係又擠啲咩東洋嘢落去咁樣，佢唔係士多鋪嚟嘅。即係買啲東洋雜貨鋪啊！ 唔係，咁佢都係士多鋪，但係即係唔係我哋理解嗰啲咯，即係好似都係價錢，你睇落都點解咁似日本咁？即係咦？咁你換咗班人演員嘅啫喎，如果係咁，即係佢冇將個地方搬咗去嗱，好簡單啫嘛。如果你呢個古仔搬到香港拍，咁你係咪會哇變翻嗰啲美樂士多啊咁啊？係咪啊？會變咗咁啊？係咪個孤兒院即係變保良局啦？係咪啊？即係你會。即係你會有一啲即係當地嘅色彩，我唔係話叫你真嗰度嗰個，但係你個個色彩會似噶嘛？佢唔係啊！你睇佢就係啊，乜仲係咁夢幻嘅咁樣咁？咁但係佢原作係咪都好夢幻嘅咧？好唔日本嘅咧？正嘅唔係啊，應該係嘛？即係佢係日本得嚟夢幻啫，但係日本噶嘛，係咯？佢有翻個地方色彩噶嘛？即係佢唔會變咗似嗰啲真係魔法世界咁㗎，即係唔係魔女宅急便咁㗎，係咪先？係咯。咁我唔知點解啦，我一睇啲景啊啲設計就好奇幻嘅啲感覺，即係你完全冇辦法即係相信嗰度係一個中國嚟嘅。 好， 就係、是、你知大陸呢啲係咁啦。 我唔係話佢差喎，整得好靚喎。係，我唔係差，我意思即係奇怪啫，我又係嗰句啊，即係點解咁樣處理啫 ？OK， 好， 咁、 okay, 就之後第九位常在你左右啊，啲陰陽路。 個陰陽路係。哦，又真系唔算好有後勁喎，係咯。 係啊，係啊。雖 然呢個冇碌到，冇碌到呢個 Halloween 喎，反而係咯。 係 啊，但係叫做都平穩穩咯。 即輸俾高海寧冇辦法。 係啊。 係咯。即輸俾呢個即係食曬屎嘅呢個 Fatliner 係咯。係。係咯，冇辦法係咯。好。 好。 好。跟住 第十位《獵殺星期一》仲喺度啊！ 我呢度仲喺度先神奇。 我都覺得 係上網睇咯，不如 佢滴下都滴咗10,000喎，即係呢套嚟嘅10,000， 唔係啊， 有啊， 啲人真係以為係阿邊個阿賭王個女做㗎，係嘛？ 誒，佢用啲一港人口政策一講 頭都多，做啊，睇錯咗啊， 唔係佢一見即係啲喺度串緊一孩政策嗰啲咪睇咯，啲人咪又係。我覺得係咯，即係一見哇一孩政策咁好神啊，套戲睇咗你知道唔垃圾嘅感覺。我覺得 咁啊，未止係垃圾，不過即係意思 一定係中下啦。我真係10-20分嗰啲位置， 其實係 Netflix 嘅嘢嚟嘅，即係擺咗上 Netflix 嘅。即係其實大家喺上網係有得睇嘅。即係其實呢一出嘢係啊，已經有，即係佢上畫前已經有嘅。咁其實咦咁都仲有人入戲院，咁即係我呢個都幾得意啊，係咯。係 啊，地下都有。 咁所以呢個咪都你可以正面諗咧，就係、是、哇都好事，咁即係都有啲人都唔會話因為網上有得睇就我呢度網上有得睇，咁我唔係遠睇，如果又唔係啊，咁你咁如果冇，都唔會都保留到第十位啊，係嘛？即都仲有人肯入場，咁最少係嘛？係咯， 冇錯， 都係好嘅。我覺得無論嗰度係邊套戲，即係原來都有人肯入戲院睇戲，最少。 嗯， 好，跟住冇啦。 有冇啲新上，但係跌咗落去嘅？ 你問我，其實今個禮拜上咗套係嗱，依套我都見有。 嗰啲優先就當然一定喺下面啦，因為佢兜少場啊嘛。咁你可以數一下嘅，有兩出。 但係啊，但係有套係上咗，但係就我都未睇。不過好多人讚嘅，叫做《半翼自傳》啊，文字啊，我的麥田步曲。咁其實係麥田步手嘅嗰本書啦，引申出嚟嘅戲 咯。哦，又唔係嗰個古仔， 係啦，又唔係引申出嚟嘅啫。 即西片嚟嘅， 西仔歐洲片添喎。 歐洲片，講咩話㗎？ 係啊，咁我咪係英語咯，仍然講英語。 我英文嘅啫，係好啲。我最驚係唔知叽哩咕噜咁嗰啲。咁點咧？ 又 係新上嘅。 今日拜上都唔知，但係好少嘅院做啦，又係即係鬼佬戲院啦， 百老匯展中心之類。 係啦，冇錯。 明白。 咁就 但係排緊第幾？ 賺嘅，我唔睇。 十三，哦 ，OK， 13都唔算低啦，係可以排十。 係唔算低，文藝嚟嘅， 即係呢啲文藝。 咁呢套啊真係真相。咁至於優先咧，有兩套其實我睇咗啦。 介紹啊。 係啦，好快介紹啫。 好啊。 第一就係笑片類嘅，就勵志類啊，因為啲人話今個禮拜檔期得意嘛，有兩套運動主題電影擺埋一齊。 就唔勵志 嘅。係啦，呢套勵志嘅就叫《冰心情人夢》啊，冇錯。咁啊勵志好笑又人生愛情啊，炒埋一碟咁啦，你當正就正在新門結衣啊，一個殺曬啦。啊、即係講真，顏值高又肯做咯，喺入邊。咁啊，做咩好笑咯？其實同埋又有蒼井優啊，粒粒其實粒粒星啊。 你睇咗㗎啦？ 睇咗啦，睇咗， 真係好睇嘅。 因為優先，我同老婆睇，好好開心嘅，即係現場好好反應嘅。 咁幾時正式做噶？ 應該下禮拜上。 哦，咁下禮拜上場講啦，咁如果好睇嘅，大家可以睇下。 咁另外值得一提，仲有套就勁啦！哇，我哋啊，即係即係佢都揾，其實佢唔止今次呢套個優先，因為佢知道呢套戲好勁。亦都好有話題嘅即將會，咁所以咧佢唔止揾影評人，佢揾咗好多文壇嘅人，咁、咁即係全部叫作家，叫做有 blogger 嘅或者之類，總之 咩咧？ 文青界嘅人就去睇，情迷梵高 ，OK？ 即係佢揾佢哋做咩咧？ 唔係都係睇個優先場，咁啊變咗好少優先場，係啦，好少優先場就一間院就嗰邊院全部文青，一間院就全部明星，咁一間院就全部影評人。 咁 樣，你越係咁嘅，即係好冇去星景會啦搞，咁咧都算叫做，因為呢啲戲你問我正常你唔大搞咁你好簡單咪上咯，即係好似頭先嗰套《麥田部首》嗰套都勁㗎嘛，咁但係呢套點解要大搞咧？因為佢覺得好有話題，點解話題咧？因為佢係史上第一套咧油畫動畫。OK， 佢系动画嚟嘅，成套戏冇唔见真人嘅，但系佢所有嘅画都系梵高嘅笔，即系嘅应该话个风格啦。咁佢揾咗咧1200个画师，逐幅画 吓 画完砌套电影出嚟，系啦。嗱，其实严格嚟讲咧，你睇咗你就知，其实佢唔系由头到尾，应该咁讲，佢应该话佢唔系由零开始画起。佢係有十拍嘅，因為咧你睇後面字幕，佢係有演員嘅，佢後屘都出翻場嘅啲演員，即係意思有個演員同畫出嚟個樣子就有個，即係喺個出字幕嗰時候對照。佢應該拍完做作為呢個你當係好似 storyboard， 然後就揾1200畫家喺譬如一分鐘入面，佢未必畫足咁多幅啦，即係可能由長與長過渡中間兩三幅，然後派曬俾人就用翻梵高嘅。嘅風格嘅筆觸，佢嗰種用色啊，嗰啲筆嘅啲佢都打圈啊嗰啲嘢，咁然後就畫翻，然後就用呢個好似 stop motion graphic 嘅技術，將佢變成動畫。好啊，未成。 你動畫本身係就係 stop motion 嚟嘅。 係，你可以咁講。咁但 係動畫本身就係 stop motion 嘅嘛，你係一幅一幅咁樣畫嘅嘛。其實佢呢個咧，即、就、係、是、等於以前咧就。泰山啊，嗰啲動畫都係咁嘅，即係以前迪士尼嗰啲都興嘅，即係佢會揾啲真人咧，就拍咗嗰段嘢先。即係如果嗰啲要畫得幾人嗰啲啊，嗰啲動畫，佢就會拍真係拍嗰啲。咁然之後佢就吹翻出嚟，係咁嘅。嗰時都係咁嘅。咁但係佢呢個咧就唔係吹翻個一個卡通樣，而係即係用 油畫樣。 即係佢唔係油畫樣，佢真係油畫。 係 油畫樣，即係你有權喺一個電腦度。整嘅啫，你而家梵高 style 啊，系你个 Photoshop 都有噶啦。 系， 咁你可以摆你自己幅相啊，变梵高 style 噶嘛？佢唔系，佢真系揾啲 painter 系成幅 画， 画 完再串联。 即系佢每一幅啊，真系一幅油画嚟嘅，一坚嘅油画嚟嘅。嗱、呢个咧，其实我哋好耐之前咧，已经有贴过呢一个作品嘅嗰个嘅介绍同佢哋个制作过程出嚟噶啦，好耐之前嘅。OK， 明白。 我就唔陌生嘅对呢个作品。 咁上咗未噶？ 咁嗰時都只不過係布毛啫，咁係得阿梵高咁樣喐擰過嚟嗰一段仔咁多睇， 係喎，好話俾你 好靚嘅。咁但係呢一套其實有幾長嘅咧？我想問下佢，即係實質 都其實有嗱，你問我，你如果都兩個鐘啊，你真係要問藝片嗰啲，係啊， 唔係啊， 都 合 尾成 兩個鐘，咁就好癲喎。 其實嗱，如果實際就一小時零45分鐘， 哇，咁好癲 嘅，都接挨近兩個，但係佢緊張嘅，唔係應該咁講嗱。坦率講，肯定唔算緊張啦，因為始終都因為佢係好似口述歷史咁樣嘅，好多 VO 或者講翻，同埋又呢度穿啦。梵高喺個故事入面，梵高已經死咗啦，即係呢個故事點唔係講梵高一生嘅 ，OK， 已經係梵高死後一年就講佢有個人為咗要交封信俾佢已故嘅梵高哥哥，然後就從此側寫梵高嘅一生。 咁但係佢有冇整啊梵高嘅？有嘅， 最後嘅有啊，有啲回憶片段有出場。 即 係 我睇嗰時嗰個 promo 啊，淨係佢開頭嗰段仔好癲嘅，我哋覺得好 amazing， 哇！ 你拉歪星空啊，掉落個酒吧度噶嘛，係啊！ 你每一個 shot 係一幅油畫喎，你諗啊，你諗下你平時一個動畫，即係宮崎駿嗰啲，佢每一格係咁樣手繪完，而家已經電腦上色㗎，佢哋都畫到趴喺度。你諗下，你每一格其實係一幅油畫，係一件幾大鑊嘅事。你畫得幾多幾犀利？ 其實真係好amazing㗎，成件事。咁所以呢套其實點都值得大家入去。 應該下個禮拜，哦，係啊，真係下禮拜上啊，係啊。你問我爆爛嘅，因為 咧 佢包裝到係啊，佢包裝到啲文青啊，即係類似。咁其實你有啲 art 底，或者你平時肯睇畫展啊，又或者叫做啊文化界人士都必睇嘅，同埋一定同嘅，因為佢冇得質疑嘅，佢 graphic 同埋佢嗰個 amazing 係。是好勁，咁但係你話以戲論戲，咁就真係要以文藝角度睇，因為佢都真係幾多講嘢，好多文戲，係啦，但係入邊有打㗎， 都唔會係 有打有追逐 嘅，高打喪屍嘅古仔啫，係咪 啊？係啊，但係估唔到啊，佢真係有打有追逐嘅，都有即係都讓咗啲嘢入去，咁樣係啦咁樣，咁但係係咯，就一個回顧梵高一生嘅作品。 即係呢一套嘢到時出碟都值得大家去儲啊！即係佢個製作本身已經係一件好不可思議嘅事嚟嘅，係啊係。咁至於你話使唔使揾全香港咁多文壇嘅人出嚟撐呢，咁我唔知啊。我而家基本上呢對香港呢啲即係搞 promo 或者電影搞 promo 我好有疑問嘅。我又唔係太過認同嘅好多嘢。即係我唔係講呢個梵高呢次，即係我講今個禮拜即係其他嗰啲，即係就例如呢個 Fatliner 啦，係啊。即係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即係其實佢即係個首映就贈送咗一啲即係靈異 talk 啦。 是 啊，咁但係如果呢套戲係一套平時嘅鬼戲，我就覺得梗係冇衝突㗎。鬼戲送個靈異湯好合理啫，係咪陰陽路咗個靈異湯係咪好正常，但係原來套戲呢係同你講冇鬼喎、 啊。 係叫你唔好迷信喎、啊。咁跟住但係你一個後面補一個靈異嘅嘢，咁其實好奇怪，即係嗰套戲嗌你唔好沉迷賭博，但係原場就係呢個威尼斯人走出嚟暴魔咁，咁白馬仔叫你嚟借錢咁，咦？咁你咪同套戲嗰個 message 啱相反？一陣我會長講嘅，喺後半段 ，OK？ 即係都係咁上下啫，呢一 part 就唔會講好多嘅啦。即係我即係意思就係唔係咁樣做宣傳㗎，係啊。即係我有個更好嘅提議俾佢㗎，即係叫佢搵啲靚女，佢其實仲有效嘅。如果你只不過想買多兩張飛，係啊，係啊，咁咯。咁當然梵高呢個唔同，咁佢想有啲即係文藝界嘅人啊出嚟，即係去講啦、啊，咁樣啦。 講佢套戲嘅文化價值咯，係啦。有嘅。 其實呢套戲本身已經係一個藝術品嚟嘅，因為呢一個戲嘅本身係啊，其實就如果你想睇娛樂，我咧反而調翻轉呢套戲又。未必啱，即係中意就俾 Q time 啊，或者諗住即係點樣嘅觀眾咯、啊。咁佢其實佢將會唔會喺即係大型上映嘅咧？即係會唔會有好多院做 嘅？不過我估會啊，因為佢如果佢真係咁少戲院，佢冇 budget 做咁樣發行嘅，咁佢應該都係反而係大做嘅，係即係叫做中型啦，中型發行。 即管睇下香港嘅觀眾今時今日啦，有幾多文藝氣息啦？我就擔心嘅睇佢， 冇錯， 我睇佢擔心嘅。雖然我覺得好 amazing 啫，但係係嘛，即係好多套日本動畫我都覺得要睇啦，咁結果咪又慘淡收場，結果都係得一套《你的名字》唔係啫嘛，係咪？好，唔係咁今個禮拜呢套都好多人睇嘅，咁就係啦。頭先你講嗰套咩話？係 啊，呢套都多，遊戲人生啊，咩 Low Life 好啊，咁好，冇嘢补充，咁以上啊系香港嘅观众用佢嘅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系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哋开始讲古仔啊，咁唔鍾意听古仔唔鍾意穿桥嘅朋友就熄机。 好，咁啊喂，先嚟就梗系上个礼拜未讲，今个礼拜要讲，因为真系呢套系纯正科幻片啊，冇话科幻。 卡通先定系讲 科幻？系啦，所以就话纯正科幻咪游戏人生啊 ，Zero 啊， 你讲系移撞住啊？你唔系装话谂 翻 讲？ 讲呢个先啦，讲 Zero 先。 我讲 Zero 先。 好，咁啊 Zero 你计，我就真系完全就零 concept， 就零认识。咁好彩我搵到个专家，即系新李就兴喺我隔篱。咁咧，新李兴就一路睇，一路喺侧边要解说嘅，同我。我先睇得明。唔係因為你問我 嗱，有好多嘢係唔知道發生。係 啦，你唔明應該唔講，佢哋睇得明，即係佢都係打嘅啫。但係問題咁，你知道打乜嘅啦？同埋你出嚟有咩意思？咁你純粹睇表象就一定明嘅，因為佢都埋下嚼嘅啫。咁但係問題你問我，我唔知就入邊關眼騰，跟住有啲回憶，跟住回憶後又跳咗去有個空間啦，跟住然後就一輪文氣咁樣。咁我要知嗰啲，喂呢個係咪即係女主角？ 唔知點啊，即係要問。咁佢後屘我即係睇完啦，咁你問我就好 fans 向嘅套戲，咁我仲即係認真，即係冇 fans， 直頭冇認識嘅人入去咧，唔會睇明，但係你未必真係好投入到。但係當到佢終於打啦，佢嘅作戰嘅場面係正常人，即係任何人睇都會 精彩嘅， 都會精彩嘅，即係緊張。咁、但係有樣嘢就即係以氣論氣啦，就因為佢太魔太玄幻啦。嗰啲人啊，即係好多種族噶嘛、啊，又可以係精靈又得，咁又有啲機械嘅喎、哦，咁又有神靈嘅喎、哦，跟住嗰邊又有野獸嘅喎、哦嗯，又有魔獸，有飛龍嘅喎、哦，咁係咁嘅狀態，佢設定又有個人打，好，你等等講埋先。咁啊，機械人打係啦，冇錯，你等講埋先好嘛？機械人打就打啊，嗰、那個有個天使咁啊，你當咁啊，我唔知嗰個咩種啊，咁神靈種啊定咩？佢係應該天翼種啊， 天翼種啊， 咁啊。系啦，咁啊打到咧系点咧？咁啊机械啊嘛，咁已经屈嘢咁样，佢爆气啦，变咁啊会挫，变咗着晒装甲，有到炮咁样咁啊，即系都几啱，即系啲宅男会啱啊。咁啊即系好似军舰娘咁样嘅，咁、但系就好机械嘅打法之余，佢又会有啲符咒啊，又会好似有啲结界 啊， 又会 有 啲异空间，系啦，魔法召唤。咁啊成日讲句咩特点全开咁样噶嘛，系嘛有句咁嘅嘢。 嗰、个系啲机械族嘅技术啦吓，你当系咁啦。 系啊，类似啦，咁啊即系会变咗个感觉似不特殊，即系好似橙色画咗个魔法阵喺个现实世界，咁而又会出嘢咁样。咁嗰边咧就天使嚟啊嘛，咁梗系又画出晒啲嘢。咁但系个天使打咧又打得有啲似科幻，即系似激光喎。佢又唔系话真系召唤啲乜咁样，又系整啲光彩嘢。咁但系打得就好动感嘅，亦都好大规模嘅，即系个破坏力系打到惊天地泣鬼神，成个地下俾佢炸爆晒嗰只嘅。咁而又系好快。镜头咁紧张嘅，咁、但系类似咁嘅打斗打头尾两场嘅啫，咁就、 okay. 其实就其余都系文戏，咁但系听完出翻嚟睇咗新年同我讲嘅总结咧，咁我觉得佢叻嘅，因为原来佢即系呢个即系真系前传咯，喺个我即系小说唔知啊，即系讲啊电视卡通啦，咁电视卡通就系、是、其实系你当系而家呢个世界啦，佢讲紧呢个世界点解会诞生咯，即系其实系一个前传嘅。嘅故事，咁所以入面我哋睇到嘅所有嘢其实都系新嘅，唔系话总结嘅一个剧场版。咁但系同期咧，佢又将而家电视剧入面嗰啲角色咧，就全部投射晒落去而家呢个前传咯。咁变咗你睇落就好似，哇！呢、這个原来就系等于即系你当正主，即系电视剧入面嗰、那个，我、哦、嗰、那个妹就原来呢个就系女主角咁，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叫做好似有啲精神嘅传承，但系又系一个新嘅。角色設定，咁我有個趣味喺度，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係粉絲向睇好正啦，即係我相信會，咁我睇現場反應好，而又入面啲橋咧，你問我就都幾挨近啲二次元嘅元素就有齊嘅，即係搭緊曬有萌啦，又有個機械仆人入個仆人啦，一嚟又話同你交配啦， 係啊係，一開始 跟住係啦，跟住又係有個妹向嘅，咁最後又係中意咗佢，咁但係又純愛嘅，冇得搏嘅，咁跟住又唔知咁樣，類似即係乜鬼都有，而入邊又有又即係我覺得即係似自助餐咯，即乜都有，即係你動漫常見嘅嘢都有，咁豐富咁樣咯，咁呢樣就係啦，我評價咁但係我都真係出到嚟要新啲交代，我先明嘅好多嘢都咁啊，所以 交俾阿新啲講啦，好嘛？ 冇錯啊，冇錯。 好，咁呢套當然係其實佢係前傳嘢嚟啦，咁其實即係個古仔同正傳嗰個古仔咧，就你話有冇關係咁交代翻個前事咁咯，咁但係其實。唔係太大關係嘅，因為係咯，之後佢 咁，但係啲角色有冇相同啫？定係完全另一班人啫？ 人就基 有 有啲喺翻度嘅少少咯，但係唔多啊，得翻兩個 係投射咗咯，係啦，投射咗。 點樣叫做投射？ 唔 係樣一樣，係唔係就另一個人嘅咧？點樣投射法咧？你講對 一樣設定 係啊係啊，你。對應角色 樣一樣設定唔同。 你等阿新宇講，等阿新宇講。 好啊好啊。 係啊。 點樣？ 咁啊，對應角色就好多嘅，基本上你成套嘢咧都對應翻佢依家啲人咁滯啦。 唔係嗰個人嚟嘅。 係啊係啊。咁但係有兩，因為佢話呢個係6000年前嘅大戰嚟噶嘛。 咁就所以其實得兩個角色仲喺翻度未死嘅啫。咁其他嗰啲嚇就係佢有一個所謂天翼種嗰、那個同個女主角打得好勁嗰個啦。咁同埋另外就係嗰、那個遊 game 神啊。即係最嬲尾係成為咗唯一神嗰、那個。 咁你嗰、那個那個原本個古仔入邊嗰個啲男主角啊嗰啲，佢唔係普通人嚟嘅啫咩？咁即係嗰啲就今次冇嘅，冇呢啲人嘅。 佢臨尾出一出翻，叫講翻現代咁嘅啫嚇。 哦，咁呢啲係臨尾啫，咁但係佢個實質古仔就冇嘅，冇嘅。 冇嘅，冇嘅，冇。 咁點解佢係有啲對應角色啊？即係有翻嗰啲主角嘅對應角色啊？意思。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佢嗰個古代嗰、那個男女主角呢其實就對應翻現代嗰個男女主角，其實都係。係 啦。嗰個樣一樣咯。 但係佢故事入邊，其實佢哋有冇任何關係先？即係轉費又好，或者任何 冇講冇講。 冇關係嘅，其實冇關係。O K， 得。 fans 聯想嘅啫，應該咁 講。係。係。即係大雄啲祖先又係大雄咁嘅樣啦。係 啊 係 啊，當係咁啦。 即其實唔係大雄嚟嘅。O K。係。 咁同埋佢現代嗰兩個男女主角其實係喺即係我哋呢個真實世界嗰度之後俾人扯入去個異世界度嘛，咁所以係完全唔關事啊。 好，咁好啦，咁呢套有咩想介紹或者有冇嘢想引申講下嘅？ 如果呢套嘢你話套電影就唔係咁多嘅，即係其實佢個電影就變咗做我的機械女友嗰類型嘅。 咁樣 係咁， 其實係咁， 係因為就係個男主角咁樣有 咁，但 係 佢原本嘅故仔有冇機械女友呢個元素嘅咧？個女係咪機械嘅咧？ 哦，唔係嘅，唔係嘅，不過就、 原本就唔係，係今次玩機械女友啫。O K， 係啦，係啦，但係其實點解話會對應翻咧？就係話今即係呢個電影版就係嗰個男主角咁就有個機械人咁就中意咗佢咁啦，類似咁啦。咁但係其實佢初就話係想了解到底咩係心嘅，係咁而現代嗰個男女主角咧就係、是、個即係個男唔係 sorry 個女主角咧，咁佢係初係即係講佢又係超勁咁啦，即係嗰啲超級神童咁啦，咁但係話佢係即係因為太勁啊。咁就所以俾人孤立咁樣咁嘅，咁 佢係咪人類嚟㗎個女主角？ 咁嗰個係人嚟嘅，係啊。 我嗰個係人嚟嘅，係 啦。咁但係即係佢初就即係對呢個世界，佢覺得係完全唔認識嘅。即係佢雖然知好多嘢，咁但係就唔擅長同人哋溝通，即係都係佢宅咁樣咁啦。但係佢更加唔知點樣同人哋溝通嘅，直至到咁就個。 就係佢。佢係智力勁定咩㗎？佢打唔打得㗎係嘛？ 唔打得， 明白明白明白。 咁唔打得勁在咩？ 哦，勁在咪佢啲 智力勁咯。 係啊係啊，即係識好多嘢。 你講 L 咁 啊？點啊？咪你打新呢個。 係咁 點樣？ 之後就係個男主角咁又，其實個男主角就係同佢。 你未答我點樣勁法啫？ 哦，點樣勁法？咁佢話 其實你哋睇一套戲啫。而家啲聽眾未㗎，其實佢哋打乜嘅啫？點樣咁？你唔係打嘅咩？咁你又話佢可以唔打得咁？點樣勁？ 哦，唔 係 唔 係，依 家 講 緊呢、這個真即係現代嗰個男女主角啊。 係啊， 即係唔係 佢做咩嘅咁？ 唔係講緊呢個。 係應該講 勁先啊！你明唔明？你唔可以話勁勁咩啫？勁乜嘢啊？個波好勁，佢讀書好勁。佢揸车好劲，你唔可以话佢好劲啊，好劲乜嘢好劲啊，边度好劲啊？你冇讲到啊？你可唔可以交代一下咧？我哋完全，我同在而家嘅听众都一嚿懵啊！听到你明唔明？其实嗰个游戏系玩乜嘢嘅？可唔可以解释下？ 咁 即系佢嗰个所谓游戏嘅战争系玩乜嘢游戏嘅？都未讲啊！解释下先好冇。 啊，唔係，我仲依家交代緊個男女主角係咁嗱，咁即係呢個電視版嗰個就可以唔理佢住先啦，因為嗰個係喺套戲度冇出現㗎嘛。咁如果 你交代個世界觀先得，而家唔知係講乜嘢。 咁而佢嗰個世界觀嗰個咧，咁係 即係佢哋咧就係有唔同嘅神族啊，嗰啲唔同嘅種族啦。咁總之佢嗰班神咧就係爭呢個做要做唯一神。咁佢哋個爭嘅方法就係咁，我懟冧曬其他神，咁我咪唯一神咯。咁但係咧呢個男主角其實佢知道咧可以有另一個方法嘅，就佢話可以如果做到一個好大嘅力量咁去炸到個星球嘅話咧，咁咧就可以令到嗰、那個。叫做星杯啦嚇，佢叫咁就顯然咁，然之後咧，佢哋就去搶咗星杯咧，咁佢哋就可以成為唯一神，係啦。咁即係呢個就係個男主角嗰個計劃嚟嘅。咁但係即係你要做到點樣樣可以炸爛咗星球，咁你人類佢都冇，佢又冇科技又冇成咁樣，咁佢哋自己做唔到噶嘛。咁所以佢就。後尾係得到個女主角嘅幫助之下咧，咁佢先至可以諗到，哦，到底我點樣樣可以去利用一啲情報操作啊等等嘅方法，去令到佢嗰幾個族咁樣將佢哋啲大殺傷力武器咁啊擺埋一齊，咁然之後咧就一嘢炸，咁就令到佢嗰、那個。嗰、那個可以有一個咁大嘅殺傷力，咁炸到出現咗星杯，咁佢哋就去搶咁咯。 即係話呢個女主角勁係勁在佢嘅情報， 咁都有戰鬥力嘅， 都有戰鬥力嘅， 都打嘅。 咁當然佢個勁比情報個男主角呢個都係勁啦，因為佢 咁到底佢勁在乜嘢咧？如果都唔係。 唔係你話電影啊嘛，係嘛？電影佢呢個打得嘅。 都而家我哋講緊嗰個原作。 唔係㗎，頭先阿新年講緊電影嘅啫，新年冇講到原作，即係頭先佢講嘅男女主角都係電影嘅男女主角啫。不如你新年講原作先啦，阿 Tasco 想知 咩啊？你而家講緊嗰個係個電影。 電影係純電影啫，電影先打嘅啫，原作唔打嘅，得唔得？即係打嘅意思真係出啲光會爆炸，會打到成個地球爛咗，係得電影人係咁嘅啫。 即係原作佢唔搶呢啲星杯嘅， 係、因為已經成為咗唯一神啦嘛，有人。咁佢就唔係再搞呢啲嘢嘅原作，即係原作係。 即係講咗咁耐，原來係廢話。即係原作又唔係打呢啲，咁原作打咩嘢？ 哦，如果原作嘅話，其實佢係講呢、這個人類呢 種。因為頭先你講緊話原作嗰個女仔好勁嘛，我就問佢勁乜，咁到底佢玩乜啊？點解又扯翻去講翻套戲咧？唔係你講而家套戲嗰個係女機械人嚟噶嘛？ 係。 梗係打得啦，我一問緊你原本嗰個女主角啊，即係個原作女主角佢唔打得㗎嘛，你話咁嗰度係做乜啊？我都係問緊咁耐都係仲問緊呢個問題。 OK， 咁其實佢打乜嘅啫？咁原作係講乜嘅啫？ 咁佢原作嗰個女主角咧，佢係話佢識得十八國家嘅古文，三歲嗰陣時已經可以用到多國語言，咁同埋佢喺數理計算方面咧係好勁嘅，即係勁過電腦嘅講到係。 OK。 系啦， 即系莫名师啦 ，OK， 咁点啊？ 吓，咁佢但系因为佢咧就即系唔识同人哋沟通，唔识性噶嘛，咁但系因为个男主角咧，即系其实佢两个系二兄妹嚟嘅，吓，咁吓，直至有个男主角就去咗佢屋企嗰度之后咧，咁先至令到佢两个即系结合埋啊，先至系最强咁咯。咁而個男 唔緊要，咁到底係玩乜嘅咧？ 好，咁而佢哋去咗嗰、那個佢本身就當然打機好勁啦，喺現實世界嗰度講佢哋基本上係玩曬咁啦嚇，咁同埋手腳並用咁去一兩個人操控十幾個角色咁啦，咁但係去到嗰、那個 手腳並用，即係佢打機打到用埋腳嘅， 係 嚇點樣啊？ 揾只腳揸貓屎。 真兩手兩腳四部機控制咁樣嗰只， 真係㗎， 係， 咁好好少。 咁佢嗰個係咁依出態啫，佢咁你講得好少咁都係嘅嚇。 OK， 即係佢平時只腳擠咗上張台度喺度捉 咁樣。我唔使，佢係唔係個當係好似你揸車咁咯？ 哦，咁樣 OK， 好。 咁佢去到嗰個世界之後咧？咁因為嗰、那個二世界佢個遊戲神變咗唯一神之後咧，咁就將嗰個世界嘅規則就改咗啊，咁就變咗做咧，佢係呢個世界 即係佢有十條條約，咁我唔講曬啦。咁最主要就係呢個世界上禁止一切殺傷、戰爭同掠奪。 嗯。 咁但係咧，佢就係所有紛爭啊，一律用呢個遊戲嚟解決嘅。 嗯。 咁佢同埋話呢個遊戲需要賭上雙方嘅判斷為對等嘅賭注啊，即係大家 agree 嘅嗰樣嘢係。係啦。咁。 例如具體有啲咩？ 具體有啲咩啊？咁冇嘅，咁譬如你咪我想要你嗰邊嗰笪地，咁然之後你咪開個價。 冇意思，遊戲你具體講遊戲有啲咩先啦？曾經玩過啲咩 game？ 曾經玩過啲咩 game？ 哦，咁佢去到嗰個世界嗰度，咁佢講呢個人類，總之就俾人哋恰得好勁啦。因為即係其實佢啲 game 咧，咁你雖然話就話係大家玩 game 好似對等咁啦。咁但係因為譬如你其他種族咧，可能佢啲聽力好勁，有夜視，或者係呢、這個佢哋個智商好高咁樣，或者識魔法咁啦。咁你人類因為冇呢啲能力噶嘛，咁所以其實咧人類 係輸。 咁至於嗰啲 game 咧， 係電子遊戲啊。 係啊，你講咗呢句先啊， 麻雀啊。 係啊，你我阿卡士爺想知咩 game 啫？係啊。係咯，你講咗先啦，係啊。 定係包剪揼啊？定係扮家拉 robot 仔啊？ 其實咧，佢嗰個世界咧，你咩 game 都可以玩嘅，只要你講得明大家係咩 game 就得㗎啦。咁例如佢 乜嘢 game 都可以玩嘅。 係啦，初咁啊， 但係唔打機啫。 都有打機嘅， 即都有打機。係啊 ，OK。哦，即係佢中意打場波又得， 冇錯。 捉棋又得， 係啦， 係咪抽啤牌鬥大細都得？ 得， 即係You name it，OK。 係啦，係啦。 OK， 但可以係任何嘢嘅。 冇錯。咁但係當然你要講明個規則係點啦，係嘛？咁同埋即係大家都覺得哦呢只 O K。 即係個遊戲亦都冇話一定要原先有嘅，又冇話坐大碟嘅，即係我可以自己作一個出嚟嘅。 可以。 咁邊個決定咧？咁既然你有雙方啊嘛，咁點解呢一方作出嚟，唔係另一方作出嚟？因為佢作出嚟，佢有權係整一樣係佢有利嘅嘢㗎。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 係 例如我同叮當鬥，我梗係同佢猜包剪揼啦。 係。 你明唔明 啊？佢而家唔系啊，佢好似话而家可以改善咗噶，佢咪借出包噶，即系仲可以出揼噶而家。 叮当，叮当成日可以出揼。叮当点可以出到其他嘢咧？佢冇噶。 但系唔知点样，有网上有段片又话唔知点样啊，整扁自己只手啊，定点啊？类似 有啲咁嘅事。 哦 ，OK， 即系出到包嘅都系啊， 有啲咁嘅事。 OK， 好，咁。 即係啲類似咁樣嘅，即係叫對決啦，就唔好話叫對戰啦。總之就係好天馬行空嘅，喺個原著入面應該次次都唔同嘅，係咪先？係 啊， 即係啲好巧智謀類嘅對決， 冇錯， 並不是肉體嘅接觸，係咪咁意思啊 ？OK， 明白。 即係唔係打嘅，即係總之就玩咗個 game。 係啦，咁當然啦，你嘅 game 如果係打嘅話，咁都得嘅嚇嚇。不過就 即都可以照係空手道嘅。 係啦，係啦，係啦。 哦，明白，好 ，OK。 咁佢例如玩，例如玩嗰啲咩 game 咧，就譬如玩過呢個文字接龍啊。咁你文字接龍咁啊， 明白。 即係呢個掌門人、 掌門人 係啦，冇錯。係啦。咁但係呢個掌門人咁好似好簡單咁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嗰啲係嘛？嗰啲 係啦， 都有日文版，變咗日文。係 啦。咁但係其實佢個玩法咧就有一樣好唔同嘅嘢就係咧，佢會。開咗一個入面再異世界咁啦嚇，咁因為佢嗰個文字接龍有個最大嘅特色就係咧，你講咗嗰樣嘢之後，如果嗰樣嘢唔存在嘅話，即係喺嗰個世界唔存在嘅話咧，就會出現；如果嗰樣嘢喺嗰個世界存在嘅話咧，就會消失。即係譬如佢嗰個世界冇核彈啊嘛，咁個男主角一開波就話核彈咁樣，咁突然之間有核彈喺度爆咯。咁當然佢 出現同爆係兩樣嘢嚟嘅喎。 我唔記得咗佢係咪講核爆啦，直情係嚇。 O K。 係。咁總之咧，最後尾佢點樣利用呢樣嘢贏咧？就係話佢因為佢一定要表達到嗰樣嘢出嚟，咁你先至係叫做講到即係你下一句講嗰次 咁。即係咁講，即係話佢原作其實係鬥智嘅，係咪啊？ 係。 唉，咁你两句咪讲完咯，一两个字讲咗咯。 Okay？ 即系斗智 ，OK， 即系系拉一 game， 我系谂办法点样去喺佢嗰个游戏规则嗰度去取胜，系咪？ 系啊，系啊，即系 就唔系打嘅。 系啊，即系对面就当然系佢用晒所有方式去出术啦。咁，哦，而佢亦都计算晒佢所有方式。吓， 啊，拉一 game 都系咁噶。 系啊，计到你点样出术，咁我又有咩方法去解你咁样。 你会睇拉一 game 咪？打噶嘛，系咪？ 系。 咁即系话佢嗰个原著咧系直情唔打嘅。 吓，啊，你可以咁讲啊。 因为你个设定你都讲个男女主角都唔系个战斗系噶嘛，咁边有得打啫？系咯。 系。 O K， 好。咁但系呢个剧场版咧，佢就转咗咧，就变咗系真系打嘅。 嗯。 系可以咁讲。不过佢个打去到好 ending 噶，即系前面都系文戏嘅，头一个钟数文戏。 咁文戏系一个处理啫，但系即系佢嗰个玩法就系真系打。 系嘅，真系打嘅，系啊，天打 好得，系啊，得。咁好啦，咁呢，這个咁呢个都系睇故仔啦。OK， 咁但系有咩新言阅读咧？我哋倾过噶。 系，咁我哋呢个新言阅读咁啊，谂过就系话，如果啊，即系好似吓所谓资金抌咁样咁啊。咁啊，大家揀個人出嚟咁鬥完之後嚇，啊，贏咗嗰個就話事啦咁樣。咁但係大家覺得 唔係話事，贏咗嗰個就你咪贏咯。咁你之前賭台上面係乜咪乜咯，你可以贏咗就攞走咗笪地又得。你即係你自己 name it 嘅啫 ，OK 嚇，嗯啊。即係你可以同阿金正恩打賭係咪？我 Donald Trump 派佢出嚟打，或者我 Donald Trump 自己出嚟打咁。咁你我打赢咧，你又唔好再喺度射飞弹咯，咁样啊啊，咁跟住金正恩话，咁如果我赢咗，我赢咗啊，咁啊迪士尼啊任你去玩啦，以后咁啊，哦好嘢，咁咪就咁咯， 即系咁啊嘛，你意思吓？你打篮球都冇问题吓，自己你吓你 落埋场都得系嘛？你打赢我哋，我俾埋你落去啊咩公牛队啊嘛？ 吓系 都冇所谓系嘛？咁但係如果我哋呢邊贏咗，你唔好再喺度射飛彈喎，咁我 OK 咁啊，我嚟啦，我開 game 啦，咁即係咁啊嘛，係咪？係，咦？咁大家聽落，喂，咁又幾好喎，咪唔使打仗咯？ 係，好似係啊。 你大家會覺得聽落係嘛？係咪咁啊？ 係。 但係理想化啊嘛，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啲咪屬於二次元大家諗嘅嘢咯。咁你實際 唔係咁你而家你假設啊嘛，咁你唔好問點解可以實現，即係而家問如果可以咁實現係咪？係 啊，但係假設個意思就係你假設咗嘛，最後你點樣確定佢絕對中手？ 因為我哋講係如果係咁，係咪好啲？ 咪就係有問題咯。我就話我就而家就話講，如果呢樣嘢擠咗喺現實唔得，點解唔 work？ 就因為你冇一個絕對遵守嘅權力咯，你冇人做到噶，咁我可以出爾反爾。 系，即系最嬲尾都系 呢 个 咧，呢个就补问题咯。第一集已经讲咗啦 ，OK。 系， 咁就同阿陈金城咁啊对赌咁样，咁但系咪赌赢咗就系赌赢咗？咁你梗唔系啦，系咪？你赌赢咗，你冇命翻嚟啦，系嘛？咁呢个咧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愿赌服唔服输咁简单嘅一个问题啫。咁呢一样嘢咧，其实乜嘢系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嘅咧？其实就系。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被人判了他是输，但其实他自己又不觉得我又我没有打输仗的，即为什么我无端端变成是好像败方啫， 为什么要接受你那些接受呢？ 是啦，即是你输了你服不服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那到底金正恩打输了，那他肯不肯不射飞弹呢？那你这个就要牵涉到呢，你有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令 制衡 他没再制衡了， 绝对的存在。 咁通常故事呢就都未必有制衡嘅，咁但係呢因为故事个主角系赌神嘅话呢，咁佢就会諗到你呀，陈金城就一定系出龙溜嘅，咁佢就会叫你，喂，你咪即管开个窗睇下见唔见到大屿山囉，係咪？ 咁 佢系会后着呢去对付你嘅，通常啲古仔里面嘅主角 係呀， 係呀，即系佢诸葛亮嚟嘅，佢估到晒你所有嘢嘅， 即系佢可能赢嗰 第二集都系 未必赢得到嘅，甚至乎系。 喂，佢甚至乎系用翻你嘅计上计嚟 trick 翻你啊嘛，第二集就 系、 是。系啊。咁其实第一集都系噶，即系如果讲赌神啊，咁啊佢咪就系话你，佢根本就知道你呢啲出术啊嘛。咁佢咪有逆睛起睛眼嘅咯。同埋佢知道你会睇佢啲录影带嘛，咁佢话咩喺个二百铺牌度专登摆呢个捽戒指嘅呢个小动作啊嘛，佢话根本佢就冇呢个小动作，佢专登即系等你以为佢偷鸡啊嘛，搞咁耐都系。根本佢就嗰铺就系真系坚四条烟， 咁佢就喺度扮偷雞啊嘛，咁咪輸盡嗱，咁都係呢啲揾戲嚟做嘅 ，OK 嚇，咁亦都你好似可以掌控曬全局咁樣，咁因為佢係賭神啊嘛，係咪？係咯，咁第二集仲勁啦，係嘛？你話你以為你揾個咩特異功能人翻嚟對付佢，話呢個原來係佢嘅好朋友一個魔術師嚟嘅啫。其實頭先隻牌點解會喐咧？佢話佢借咗邊個啊？邊個條頭髮咧？ 系 咗啊！ 系咪啊？唔系梁咏琪咁咪？第二集咪梁 咏琪？第二集啊，唔记得咗啦，系好似系啊，邱淑贞嘅好似，条头发嚟，佢自己系咁以作下嗰只牌，你就信有特异功能啦。咁即系嗰啲咪衰嘢啦。咁当然后屘嗰个人都系白烂渣嘅。OK， 咁呢啲你喺个故事我哋都睇得多噶啦。即系你有即系你有钱，唔系即系你有命赢钱，冇命即系享啊，有少少嗰种咁嘅。咁你赢咗呢一局，你就以为人哋会遵守咩？咁到底系啦，的确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嗰个系一个只一个联合国咁样去，或者一个国际法庭啫，咁你咁其实大家都只不过系好似几个 friend 咁，大家协议啫嘛。你冇一个更大嘅嘢去 mon 住佢。 嗯， 冇错。 咁佢唔遵守咪唔遵守咯。我一发烂渣反台咪，其实最后咪又系打过。 系， 咁最后打过嗰场仗 咧，计算角力咯。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喺现实世界， 最后打过嗰场仗咧，分分钟就系二次大战咁。咁佢 仲大镬 嘅，仲严重过之前嗰、那个嗰个纷争嘅，系更加大嘅呢个破坏。嗱，咁当然冇错，同埋仲有一个原因就系、是、咧，其实所谓嘅战争咧，其实你系会投入你所有嘅资源，即系话咧，你会用你任何嘅方法啊。 系，唔系单单军事上，我理解。 唔止唔系净系军事，即系你会用任何方法。总之你会用任何方法啦，即系我会打赢为止啊。咁即系话咧，如果当你打输，即系就系美国掟原子弹两粒去炭嘅时候咧，咁日本系因为佢真系冇得再去即系再斗啦嘛。 系啦，即系嗰刹那， 即系输系嗰刹那啦，你输晒啦，大和号都沉埋啦，即系你。你冇得鬥㗎喇，你再落去呢，其實就係打到嚟你本土。咁到時呢，佢哋都預咗呢，係切腹㗎喇。 嗯。 係呀，佢如果全滅呀，就去到一個地步。咁即係你根本冇得再反抗嘅時候，你先會認輸。咁呢個就係一個現實嘅戰爭，就係咁。咁會唔會咁好人就係朱根廷咁，喂大家約好就係有咩紛爭呀咩，咁咪咪大家一人派隻高達出嚟，咪打過囉，咁你好理想咧，你可以话你可以咁去谂一个世界，咁但系其实会唔会咧？大家有冇咁乖去即系系嘛？即系如果你个咪即系幼稚园个阿 Miss， 大家小朋友唔好打交，系咪握握手做好朋友咁？你即系咁啫？有冇可能咧？喺现实上，咁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啦。即系其实系咪话即系其实你本来吓、你搞选举啊呢都。本来是一个好的制度啊，是吧，咁结果都蛇仔饼种啊，结果都好多呢啲啊，好多花神啊，是吧，投票咁样，本来啊一票几好啊，是吧，咁结果其实有好多人买返嚟啲票。即係你见到就算其实呢个都可以话一个游戏嚟㗎，是咪， 冇错。 呢、這个就唔好流血㗎喎，大家唔使打过先至做到啊，即係某样嘢啦，其实任何嘢，我讲选举唔系一定，大家真系諗议员或者咩，任何嘢我哋可以班会㗎。是咪？都是选举嚟嘅啫嘛，你唔好谂一定是政治先，咁好多嘢都是选举嘅，你嗰、那个街坊个咩会长咁都可以系选举，咁但系你都见到都系有人喺度即系搞好多呢啲小动作嘅，系啊，即系就算你玩游戏都好啦，你都好多人喺度同你 tricky 嘅， 哦系，啲咩睇你个眼镜咁样反射啲牌啊之类等等嗰啲啊。 是啊，咁呢个游戏本身个设计又够唔够公平啊，咁讲好多呢啲嘢。咁你反而呢，你古代嘅战争呢都仲有系两军杀咗马啦。咁但呢结果都系一人派一个将领。 我哋呢个啫，你睇火凤连成日好多呢啲嘅。 唔系现实上真系有。 直上单挑。 你现实上真系有呢样嘢。 冇错。 咁我反而好欣赏即系以往即系大家喺古代嘅战争系有呢个咁嘅精神啊。就系 OK， 既然大家讲咗系咁，咁嗰边约咗系咁，我咁呢边输人就收兵嘅，即系你唔会话，我最后你输咗，喂，咁咪咯，咁咪到我嚟打啦，咁其实唔系喎，咁讲咗系咁就算数噶啦嘛，咁啊当赢，即系以前反而系真系咁嘅呢种， 定系好大家好遵守嘅， 即系以前你就系好似啲骑士就做乜啫，即系点解啲骑士故事咁浪漫，大家觉得咁浪漫， 喂，其實佢個騎士你嗰個貪得意，其實佢可能佢都係代表緊某一方去出戰，其實有啲似律師㗎，你諗下係咪？係。你律師啦，你都係代表緊其中一方去出戰啫，即你唔一定係控辯嘅時候，因為兩間公司大家有啲即係有啲鬥，即係有啲嘢去爭取大家嘅利益，咁你都係出嚟，大家咪一人嗰個即係律師咯。咁其實你律師你可以話喺個係咪一個現代嘅一個嘅？即係佢出嚟決鬥嘅一個武士或者一個嘅騎士咁樣，都有啲似嘅，你可以話係啊，係啦。咁其實呢一個咧，你揾個武將又好，揾個律師都好啦，但當然律師就基於法律啦，呢、這個就唔係 lucky 啦。OK， 就去大家去去辯證咁啦，係靠 OK。咁但係你騎士或者揾個武將出嚟打，其實佢哋個概念就有啲似咧，就即係等個天嚟決定啊。咁就變咗咧，就係、是、好似就係個天覺得咧，你邊一方係正義嘅咧，咁就會得勝啦。咁佢哋當時嘅概念就係咁啦。咁所以你呢個咧，其實係唔係可以再 apply 翻喺現代嘅戰爭咧？咁其實就真係有啲困難，因為現代戰爭你啲係全面戰爭嚟啊嘛，去到國家級數咁，你即係同埋你現代都點只係即係用人打，你真係即係掟核彈咧，隨時係咪好多即係甚至乎呢啲係即係你有戰術武器都係戰略武器啊咁。咁你去到咁複雜嘅時候，真係當然，我諗好難話，即係仲係大家去約定就係，喂，大家出嚟嚇、啊、打一個簡單嘅比賽，咁就當係決勝。你到時輸咗方嘅唔認數嘅機會就都差唔多100% 咁咪變咗就其實唔得咯，係咯，即係你除非真係有個好似神一樣嘅東西出現咧，去即係去逼你要 follow， 咁你係冇得反抗嘅，咁除非係咁啦，係嘛，係咯，就係咁啫。咁你對於朱根林嗰個咁嘅模式係咪 work 咁？佢個世界咪佢咁設定咯，係咯。咁你呢度啊，因為佢呢度係有神啊嘛，係咪、 嗯？ 你呢個古仔啊，你呢個動畫呢、這個有神啊嘛，咁、那個神咁嘅設定咯，咁你即係你只可以咁講。咁但其實咧係有趣㗎，呢、這個係啊係啊係啊有趣㗎，係、啊。 即係最 ideal 咯，應該咁講話。 即係其實我哋都有個古仔係咁樣㗎，不過我又見大家好似冇乜興趣寫呢、這、一個，我發現而家我哋抌出嚟啲古仔啊。其實都有個咁上下嘅古仔㗎，嚇嚇冇神㗎，係比較真實係添㗎，其實係 即係 但係點解冇神咁樣想寫？係啊，奇怪，可能即係太多戰術啊，要識得係啊， 係啊係啊，要諗好多， 即 係 其實鬥戰 術嘅，係 啊 係 啊， 類似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咯。好，咁呢個差唔多啦嚇，咁我哋都係即係新言少少嚇，大家就可以諗多兩部係啊。咁啊，即係有嘅，我哋其實都諗咗一個好好玩嘅，就係咧，即係每進入公民廣場啊，其實你就其實係犯法啦嘛，咁你就被取消你嘅公民資格，咁就會俾人拉咗咧，即係逼你去呢啲即係好似海洋公園咁嘅地方咧，就玩大屠殺嘅，俾人啊，即係玩呢個嘅咩話？嗰、那個你話叫做咩話？國定殺戮日係嘛？咁啊哇！咁啊肯定到時好多人就買飛入場，即係。又可以去殺你呢啲人啦、啊，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咧，會好可以係一個好過癮嘅故仔嚟嘅，我覺得係啊。即係其實香港可以拍嘅呢個又唔使咩特技啊，係係嘛？得唔得啊？呢、這個嚇，即係延續翻啊！我上次提過咧，話咩？你想上山啊？你想唔考嗰啲咩事啊？你可以自己即係自動放棄你個生存權一樣啊！呢個進化版啊，即係你又唔係自動放棄，你都唔知情嘅啫。總之，如果你踩入啲唔踩得入去嘅地方，喂，但係嗰度又寫明。公民廣場嘅話，點解唔入得嘅咩？唔入得㗎，其實係啊，sorry 喎，你入咗去即係你放棄咗你嘅呢個公民權啦。唉，咁嗱，呢個古仔正唔正啊？呢個， 嗯， 係嘛？呢個上唔到畫㗎啦，應該係咪呢個係嘛？係嘛？係咯，咁啊睇下啦，其實即係大家諗下咧，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古仔咧，砌啊又可以砌到一個科幻古仔出嚟。係。係啊。其实就唔使下下咧，阿担遮啊， 系， 即系你可以转下，你转下嗰样嘢咧，完全唔冇嗰样嘢嘅 ，OK， 吓，但系其实你都系讲翻呢样嘢嘅， 嗯， 吓，即系咁都得噶，系或者我再隐藏啲，头先我讲得咁露骨，系咪又公民广场又剩啊？我唔叫呢啲名咧， 系， 得唔得？即系只不过啊，我唔知边个城市啊实施一个好残忍嘅规则，咁系咁嘅。是捉你啲人去即摆落去等人去追杀嘅，即系嗰个咩逃走中啊？你有冇睇过啊？ 啊， 即系嗰个好，佢哋好出名噶啦，玩到系嘛？佢咪好似玩香港都有玩系嘛？咪佢而家变咗韩国节目啊嘛，系嘛？ 即系 Running Man 啊嘛？ 系咯，但系其实最初系日本噶嘛，咁我知我都贴过嗰个系阿肥环吓，俾人追到，佢又唔犀利喎，佢追都唔瘦噶，追咗咁耐都系肥嘅。咁佢咪俾个黑衣人咁系咁追噶嘛，咁但系佢哋嗰啲当然佢就系掂下佢，咁就当佢输咗啦吓。咁如果呢啲黑衣人嚟杀你嘅，你又如何咧？会唔会好玩啲啊？咁跟住可能你其他人喎，唔止唔觉得佢可怜喎，你仲会落注噶。即系你买佢可能可以睡翻几多分钟啊，或者你即系买佢能唔能够即系赌嚟咪赌啊，成日赌啊，系啊，即系其他人你唔单止唔同情呢啲人啊，你仲去即系会吓、啊，即系唔止踩多脚啊，你就利用佢，你咪当佢系斗鸡啊、斗蟋蟀啊咁啫嘛，系嘛？喂，呢个故仔正啊，好符合中国人嘅社会噶呢、這个，系啊，系啊，咁啊睇下吓，即系如果吓、啊、有机会出广播剧啊，睇下都吓。啊啊！嗰時阿高定安話：喂，叫我哋快啲喎，呢、這個正啊，呢個嚇，呢個古仔啊，係啊，係啊，咁啊嚇，咁啊諗下啦，好唔好啊？大家，喂，好啊，咁啊講完呢個卡通啦，喂，快啲講，我其實講啲戲啊，仲 OK， 好， 伸延到好遠啦 ，OK。